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32集，同组。负责校验的考官已经站到了台上，方才那青铜的女夫子挨个记载好各自的项目，是要分组考察的。首先便是女子组，琴棋书画四样。广文堂的学子，国一的不用校验，只有国二和国三的。国三的留在下一步，而这波国二的算起来也不过20多人。来广文堂的女子本就是京城高门家的女儿，庶女自然是没有资格。嫡女中也不乏请了先生自行来府上教习的。再者，广文堂的门槛不低，每年光是上缴的银子都要1000两。沈信当初倒是不在意这些身外之物，将沈府的三个女儿都送进了广文堂。沈婉云为此有些不满，可沈信大手一挥，便也不敢再继续争辩。毕竟充公的那些银子都是皇帝给沈信打仗的赏赐。22人统共分了4组，禽类人多一些，有7人。女儿家总是喜欢这些能够彰显本身韵味的东西，其余3项都是5人。而沈庙所在的画这组便有沈月、左都御史嫡女秦青、奉天府府尹府上的范柳儿和左侍郎家的赵嫣。范柳儿和赵嫣俱是有些失望，范柳儿擅长的是禽类，赵嫣擅长的是棋，并非人人都如沈月那般每一项都精通。没能抽到自己擅长的，当着男眷的面，范柳儿和赵嫣都不怎么愉悦，倒是秦青一如既往的高傲。秦青生的美貌，是广文堂中大约能和沈月分庭抗礼的唯一一个人，却不是因为才艺。虽然沈月也生得柔美，可是秦青容貌美艳，便能不动声色地将她压下去。沈庙的目光落在秦青身上，今日她穿着一身青色广袖棉布刺绣长袍，腰间一个鹅黄色的腰带，更衬着纤腰不及一握，而衣袂飘飘的模样很有几分仙子之风，和一边柔柔弱弱的沈月比起来，更像是一朵清荷。然而这生得美貌高傲的女子，在随着先皇开始清理世家大族，左都御史家落败后沦为军妓，后来听闻她在军营中拿刀同某个小将同归于尽了。似乎是察觉到了沈庙的眼光，轻轻看了过来，似是有些意外，随即又有些厌恶地转过头去，仿佛并不愿意多看沈庙一眼。沈庙并不计较，倒是站在他身边的冯安宁拉了拉他的衣角。 届时你便随便画一画，莫要多想。 冯安宁想得简单，总归要出丑，这样坦坦荡荡的出丑反而会让那些人觉得无趣。但若是沈庙为了争一口气在台上做些什么出格的事情，那才是大事不好。沈庙颔首，便听得台上的仪式官员重重一敲鼓，校验正式开始了。首先比较的是琴，也算是冯安宁好运，今日抽到琴的这些女学生俱是技艺平平，而平日弹琴弹得最好的几个恰好未分得这一项，平白让冯安宁捡了个便宜。而冯安宁近些来日子苦练琴艺，此刻也终于没有白费。他端正坐着的时候还颇有几分淑女之风，加之生得也好看，琴音渺渺，在前几个平平琴技的比较下，犹如一阵清风，直吹得人清风拂面。南卷席上有个蓝衫少年就说道， 绕梁三日啊。 一边的蔡玲闻言不悦地瞪了那少年一脚，说道， 哼，这算什么，那是没瞧见月儿的琴音，若是月儿弹奏一曲，九天仙女都比不来，哼，没见识的。 蔡玲一向维护自己心上人，却是听见他话的苏明朗不屑地撇了撇嘴，似乎想说些什么，瞧见自家大哥警告的眼神还是忍住了。 禽类很快就比完了，场上的几位校验考官都开始互相商量着评判。待禽组完毕后，便是棋艺。棋艺的过程就要简单的多，五人两两对弈，一局胜之，以棋路和棋风打分，这一类胜出的是易佩兰。棋过了就是输，沈清和白薇、江小轩恰好分在一组，这三人平日里便是好友，但在校验场上气氛也颇为紧张。这一次的书是以今日局为题赋诗，提笔写下来，一来是看书法，二来是看才情。沈清最好的不算赋诗，而是棋和书算，可惜书算在男子组，棋他又没有抽到。但不到最后的结果下来，谁都不知道这一项究竟是哪个拔得头筹。待到了最后，便轮到了沈庙这一组。沈月看了沈庙一眼，大约是记恨方才沈庙让他出了丑，沈月竟也不维持自己良善好姐姐的模样了。他笑着对沈庙说道， 等会儿在台上，五妹妹可千万要让着姐姐啊，这般胸有成竹的模样，我都有些害怕呢。 这话恰好被站在身边的范柳儿听到，忍不住嗤笑一声。 沈月，你在说什么呢？什么胸有成竹？莫非沈庙还有什么好手不成？ 你这么一说，我也有些期待了。 赵嫣幸灾乐祸道。 记得去年沈庙抽了琴，却把人家好好的竹香琴琴弦都给拨断了。大约是继承了沈将军那般勇武吧，今年画画可莫要把笔给折断了。 他说着就摸上了沈庙的脸颊， 这么白嫩的脸蛋儿，该不会等会儿被自个儿画成花脸吧？ 沈庙不动，目光冷漠地看着他，在那种极端冷酷的眼神下，赵嫣的笑容渐渐僵住了。范柳儿也感觉到了沈庙神情的不善，他心中突然莫名其妙地感到一阵后怕，不由自主的便拉回赵嫣的手。秦青似乎有些不耐烦，看了沈庙一眼。 吵什么吵，要吵去台上吵，左右让所有人瞧见你们这副嘴脸。 他这么说，赵嫣几个虽然不满，却也没有再说话了。南卷席上，蔡玲激动地看着沈月的身影，那糯米团子却是拉了拉苏明峰。 那个漂亮姐姐也在，大哥你看。 苏明峰有些哭笑不得，不知道自己弟弟为何对沈庙如此执着。他已经国三了，这次谎称重病后第一次出门，还显得十分虚弱，示意不能参加校验。他也知道沈庙的大名，毕竟整个定京城都知道，威武大将军纵横沙场，却生了一个草包女儿。 他一定会赢的。 苏明朗握拳道。苏明峰的心中不置可否，直到今日必定又是沈月拔得头筹了。上台前，沈月到底还是忍不住撩拨了沈庙一句， 五妹妹等会儿千万别手下留情啊，姐姐等着你。 一定，沈庙答道，一定不会手下留情的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